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近日召开记录新时代创作规划座谈会，北京影视五大协会发布行业自律倡议书，号召协会及其会员单位坚守专业、敬业、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自觉抵制不合理高片酬等不良行业风气，全部演员的总片酬不超过制作成本的 40%， 坚决抵制收视率、点击率作假行为。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官方排片表正式公布，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唯一一部华语片《江湖儿女》确定将于法国时间5月11号举行全球首映，片长为141分钟。《江湖儿女》讲述了一段时间跨度为17年的爱情故事。下周三到周六，由曹禺的女儿万芳创作的话剧《新原野》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剧并不是改编自原野，而是改编自万芳的一部中篇小说《杀人》，讲述了封建家庭婆媳之间面对丈夫和儿子的逃离和背叛，两个女人和整个村庄的纠葛和对抗的故事，通过乡村生活来描写中国女性的命运。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记者从工行、建行、农行和中行四家国有大行的北京分行了解到，他们将于下周一或周二开始，将北京地区首套房贷款利率按照央行基准利率的 1.1 倍执行，二套房贷款利率政策不变，仍为基准利率上浮 20%。 此前四大行在北京的首套房贷款利率均为基准利率的 1.05 倍。记者从市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方便群众在网上处理非现场交通违法，交管部门依托公安部互联网交通管理综合服务平台，开通了驾驶人与非本人名下机动车自助绑定业务。驾驶人和车辆所有人可以登录交管12123手机 APP 自助办理绑定。数据统计，今年4月，北京二手房网签量创下了一年来的新高，同时房价也有微涨。下一阶段北京的楼市的走向如何呢？请听报道。 据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统计，今年四月北京全市二手住宅共网签13673套，环比今年三月上升了 22.6%， 网签量创下了一年来的新高。尽管如此，今年四月的二手住宅网签量相比去年四月的网签量依然少了近 20%。 而在价格方面，今年四月北京二手住宅成交均价环比今年三月略微上涨了 0.3%， 与去年四月的最高点相比，今年四月的价格已经累计下降了 18.2%。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院长胡景辉分析，不论是网签量还是机构的签单量，今年四月北京二手住宅都来到了一年的新高，这说明北京二手房市场已真正走出了2017年317新政之后的交易低谷。胡景辉介绍，北京目前有大约800万套的存量房，即使以一年 2% 的换手率来看，北京二手房市场也有着每年16万套左右的交易基本盘，因此目前二手房正恢复至正常交易水平，市场仍旧稳定。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本市扩散条件较好，在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天气晴为主，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明天白天本市依然是晴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外出要注意防晒。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 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 2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是晴天，晨练指数为2，较适宜大家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有所回升，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明天白天光照条件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 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绎江湖。演绎江湖由话剧当归特约播出。曾荣获第14届大学生戏剧节最高奖项金刺猬奖的话剧《当归》将于5月8号到11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剧聚焦逃离北上广及逃回北上广的社会现象，汇聚了中戏知名导演王小凡、实力编剧张晶晶等重量主创。本次更有铁路文工团资深老戏骨陈立实力加盟。购票电话400-635-3355，优惠详情查询天桥艺术中心官网。曾经凭借电影《飞越疯人院》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捷克导演米洛斯·福尔曼近日去世，也因此这部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的作品再次被大家所关注。1963年《飞越疯人院》在百老汇首演，轰动全美。那么这部曾获托尼奖的经典百老汇话剧搬到中国的话剧舞台上，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今天的演艺群会为您揭晓。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部小剧场话剧，叫做《飞越疯人院》。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个名字，可能会想到百老汇最经典的这个话剧作品，叫做《飞越疯人院》，同时呢，也会想到上个世纪在美国曾经轰动一时的电影《飞越疯人院》。没错，都是同样的一个名字，但是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有一群80-90后为大家带来的是一种新锐的话剧作品《飞越疯人院》。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几位嘉宾，那第一位呢是这部戏的制作人洛西豆子，欢迎你。 一丹你好，大家好。 嗯，被称为80后新锐的戏剧制作人。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位嘉宾呢，我觉得大家会很期待啊，因为他被称为是80后最被期待的戏剧导演之一，是这部戏的剧本翻译也是导演童新宇，欢迎新宇。 一丹你好，大家好。 啊，好，我们接下来再介绍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是这部戏的监制夏雨桐，欢迎雨桐。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这部戏呢曾经在美国的100多部最佳的电影当中排名是第33位，同时也获得了很多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奖，比如说奥斯卡的奖项哈。然后呢他的这个导演啊，捷克的导演叫做米洛斯·福尔曼，近期去世了，所以呢这样一部电影也再次被大家所提及和关注。那这次我们把这个《飞越疯人院》重新搬到我们中国的舞台上，是不是有这样的考虑？童导介绍一下。 其实这是一个机缘巧合，虽然它其实是很悲伤的故事。 嗯， 就是说因为我们之前做了一部小剧场的作品叫《燃烧的疯人院》， 嗯， 就是现在正好也在北京上演。然后所以我在想，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针对这个集体这个群体，就是疯人这个群体来做一个系列呢？那第二个作品我们就想到说有一个经典电影就是《飞越疯人院》，那我就去找它是不是有话剧版，刚好发现了，而且这个话剧版的改编者也是我和豆子 认识的一个契机，就是一个音乐剧的作词 啊、 所以说种种机缘巧合之下，我们就选定说、嗯、哎，就用飞越疯人院的话剧版来作为我们的第二这个系列的第二部作品好了。 嗯， 对，所以我就开始着手翻译，然后到现在建组， 嗯， 即将和观众见面这样的一个过程。 刚刚佟导其实说到了是第二部作品， 对， 了解佟导的风格的也大概了解到，其实之前他曾经翻译过一部澳大利亚的喜剧作品叫做燃烧的疯人院， 对， 这应该说是这部飞越疯人院的姊妹篇， 对， 之前燃烧疯人院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跟这个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吗？ 对，其实从故事的风格来讲还很不一样。 嗯， 燃烧的疯人院他讲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到当地的精神病院去给一群病人排戏啊，这样一个听起来很荒诞的故事。外面的世界呢，是1971年的澳洲正值反战的游行，就是政治动荡的一个热潮。 嗯， 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背景和一个小群体的对比之下，让我们看到，哎，其实这群被我们所排斥的或者说隔离起来的特殊人群，他们反而在讨论的是爱，是忠诚，是友谊，是打开心扉，是真诚的沟通和交流。所以说作者其实通过这样一个故事让我们反而说看到了一种很有趣的对比，就是对于正常人和疯子来讲，究竟谁才是对的，谁才是更正常的那部分人。 嗯， 就是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温暖的悲喜剧。 嗯， 但飞越疯人院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这个故事，最后麦克莫菲就是男主角被做了前额叶切除术变成了一个废人。 嗯， 那酋长打破了牢笼，就是翻窗户逃走了，而其他病人还是安于本分，就是留在了这样的一个制度的牢笼里面。 对， 就它其实某种程度来讲是一个悲剧。 嗯， 所以说故事的风格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嗯，其实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飞越疯人院它的剧情。刚刚其实导演说到这个麦克莫菲这个人，他其实挺特别，他是因为为了逃避农场的劳改，他是个正常人，其实 他是个正常人， 所以他假扮成一个疯子，然后被人送到了精神病院。送过去之后呢，他就在里边发现了种种很可悲的现象。 嗯， 比如说就是很多的可能在正常人看来不大正常的一些人，他们的一些要求会被那些管理者所轻视或者是轻蔑，在种种人性的这种考验下吧，然后发生了这一系列的故事。这就是飞越疯人院剧情。那其实我挺想问问新宇的，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是改编自这个美国的话剧，所以会不会有一些不同之处，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创新吗？尤其我们的团队又是这么年轻的80-90后的群体。 对，会的，就是首先从故事的时代背景上我们就把它虚化了。原来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那现在我们就是虽然说因为版权要求我们不能改变里面角色的名字，而确实因为它是一个经典作品，所以说这些角色其实很深入人心，但是在时代背景上我们更多的把它放在了一个现代或者是甚至于未来。 嗯， 所以说整个的舞台看起来会比较科技像。 对 啊，那就是我们也在考虑说这个故事放在现代对于当代的尤其是中国当代观众来讲在哪些方面可以产生共鸣，所以说里面我们加入了大量的音乐元素，在当时其实是没有音乐治疗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但是我们把它加了进去，但反而这种温柔的看似是为病人着想的这种对待方式，实际上从另外一方面也是对于病人的一种压迫和控制。 嗯， 就是把一个严酷的制度我们现在把它变成了一个温柔的一种包裹，看似对于你所有的这些福利，包括晒太阳也好，包括游戏时间也好，自由活动也好，看电视，其实都是对于他们的一种控制的方法。可能我觉得对于当代观众来讲会更有就是感同身受的这样的一种体验。 嗯， 对， 就是说来到中国之后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更加的接地气儿，更加的让我们觉得这部戏跟我们是有关联的，或者让我们有共鸣的。 对的，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比较好奇，这样一部小剧场话剧《飞越疯人院》，它的音乐是什么样的效果，什么样的感觉？虽然现在这部音乐还在制作当中，但是我们可以欣赏一下它的姊妹篇，就是曾经非常火的《燃烧的疯人院》其中的一些音乐的片段，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Show like the ball. Look all of me. 其实刚刚听到的是《燃烧的疯人院》里边的一些音乐片段，这是我们自己原创的吗？ 应该不是， 不是， 对， 感觉到它其实像上个世纪的非常老的音乐作品。 对对对。 我其实挺想问问豆子，包括同导的，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设计啊，音乐上我们会有哪些独特之处，或者有一些想法？因为之前我们听到的是比较老版本的一些很怀旧的音乐作品啊，而且是很原版的英文的这样一些音乐的曲风。 嗯， 那这一次我们在曲风上会有哪些不同的改变呢？ 制作角度上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刚开始在做这个《燃烧疯人院》的时候，因为经费有限，所以我们没有钱去请专门就给我们创作音乐的这个团队。当时呢，所以我们就比较窘困的情况下，让导演和我们主创团队一起开会，去找了一些就是符合那个年代的一些音乐来做到我们的这个话剧的背景音乐当中来。效果反而挺好的，但是后来 是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和怀旧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但是随着我们后来这个戏越做越火，完了以后，我们的这个金主爸爸呢也给我们的钱经费越来越多，哎，我们就可以拿出来更多的钱去把这个戏做得更丰满一些，给他做了一些原创的音效。还有一些原创的音乐元素在里边。 嗯， 当然到了这个飞跃疯人院的时候，当然我们这是一个变成了大剧场的一个话剧了， 哦， 就从和原来小剧场的做法理念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就是说这次我们的飞跃疯人院是一部大剧场。 对，是一部， 而不是小剧场话剧。 对对对， 哦， 是一部，我们在海淀剧院演嘛，是一个大剧场的话剧。 哦，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尝试呢？ 这个系列疯人系列就是很受到观众的欢迎。 嗯， 所以当时我们从小剧场的时候，我们也把燃烧的疯人院做了一个大剧场版本的一个升级版，也就是舞美做了豪华版，发现大剧场的时候跟小剧场观众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有的观众他看完小剧场觉得很喜欢这个戏，后来他又去大剧场再看，他就跟我们反馈说，哎，这个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剧场是两种体验。所以我们到这个飞跃疯人院的时候，我们就决定把它做成一个大剧场，而且它这个体量也符合大剧场的体量，它的一共有14个演员。 嗯， 那小剧场的话就有点放不下了。在我们的这个经费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又单独飞跃疯人院找了音乐总监， 嗯， 和一些音效设计，把我们整个的这个音乐元素就是铺的就是非常非常满。 嗯，这个音乐元素啊，刚刚你说到特别找到音乐总监来做， 对， 那大概是怎样的一个音乐总监？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他的背景和他曾经比较擅长的曲风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这次的音乐总监彭龙。他是中国戏曲学院毕业的学生， 嗯， 然后所以说他其实很擅长的是，就是偏中国风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但是因为确实就是私下里我们的这个交流也比较多，然后包括他就是之前国家话剧院做的第一部原创音乐剧叫《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 嗯， 彭龙就是这部音乐剧的编曲，所以说他是有相对来说对于年轻编曲来讲是有比较丰富的音乐剧的创作经验。 嗯， 那其实在这个在飞跃疯人院这部话剧当中，我们其实是加入了很多现场的音乐元素。 嗯， 就是包括我们的酋长演员本身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乐队的吉他手， 对， 然后有会单簧管的演员， 嗯， 有会钢琴的，有会鼓的。所以说我就想，哎，正好我们其实疯子他自己要为自己创造一定的乐趣，所以说由他们来演绎出来的音乐应该会超乎正常人的想象， 嗯， 同时又可以表达出他们内心那种渴望自由的这样的一种期待。 哦， 所以说就是很多音乐其实是我们会完全有演员也身兼乐手的感觉在现场来演奏。 现场演奏。哦， 对， 那就是话剧版的这样一部飞跃疯人院其实加入了一点点音乐剧的风格在里边。 对对对， 所以我们觉得还是一个挺创新的尝试。 对， 而且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也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之前其实聊到了这个飞跃疯人院其实这一次是中国版的，相当于是东西方文化呀思想的这种碰撞。 对， 那音乐也是这样的，我们找一个来自于戏曲学院毕业的这样一个擅长中国风的音乐总监来做一个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非常欧版的非常西化的这样一种话剧的音乐风格，那可能也是一种碰撞。 对， 那可能也会有很全新的一种感受呈现给我们。那其实还想问问监制雨桐，因为雨桐作为监制应该是台前幕后跑得最多的或者是最操心的，说说哈，这部剧让你压力最大的是什么？ 其实它是一个 相当于我们是首轮演出、 嗯、 他是第一次演出，因为我并不知道观众的反馈到底是什么样，而且到现在导演也是正在紧张的排练当中，其实我自己包括导演个人都还是没有看到一个成品的、 嗯、 然后其实宣传压力也会比较大一些，因为第一次演出，我现在就是期待着我们的宣传能够让所有人都知道这部戏，既然这是一个好作品，然后我们又请了专业的团队，然后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本子，我希望所有的观众到现场也能喜欢这个东西，这、 嗯、 对我来说其实压力挺大的，因为说现在的作品非常非常优秀的作品其实是很少的，我希望在我们能够拿到这么一个优秀的作品的前提下，我们能够把它呈现得很好，也能让所有的观众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其实作为一个观众的角度，你其实是最早看到这部戏它的全貌的、 嗯、 那你觉得最打动你的和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我是觉得它里面会有一些能够感染人心的地方， 嗯， 就包括这个人最后逃出来，他这一个属于向往一种自由的那种感觉，就是对于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是在北京的生活的人来说，其实生活压力非常大，然后其实他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说疯人院这件事情啊，但是说它给人就是一种这种感悟其实是挺重要的、 嗯、 就是我们 逃离北上广， 对对对， 逃离北上广 就是要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我要挣脱一些东西， 嗯， 然后要打破一些东西， 对， 然后要得到一些东西，都是这部剧能够给到我们的这么一种切身的感受， 嗯， 这是最打动人的，就是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也是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赋予了很多观众勇气和力量。 对对对， 就是说当我们觉得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看到这部戏我们也知道其实有一些人跟我们一样，但是他们选择的是打破，选择的是逃离，或者选择的是勇敢的接受和抗争，而不是选择的是妥协。 对 啊， 对， 其实挺想问问导演的，想过没有这部戏上来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人去看？因为之前燃烧的疯人院可能有一批相对稳定的这样的观众群体了，那这样一部姊妹片你想过没有适合什么样的人来看？ 其实雨桐刚说的这种逃离啊挣脱啊是针对一个就是外在的，它不管是现实压力也好还是你的人际关系也好，但其实在这个剧当中就是像雨桐说的，我看到的其实会是另外一点，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就是真正可怕的束缚不是来自于外界，不是价值观，不是成功学，而是来自于你自己，就是自己给自己设的无形的牢笼，其实是最难打破的，因为你看不到、 嗯、 你不知道说我当我比如说换工作，我想追求我自己梦想的工作，但是为什么不，这些原因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设置的，并不是别人告诉你的。 嗯， 这种勇气的获得，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希望这个作品能够赋予，就是让观众感受到的、 嗯、 所以说其实从观众群体的构成来讲，我觉得可能都市生活的每一个人看到他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感触，就是说找到一种去跟自我做抗争，去打破自我内心牢笼的这样的一种勇气，就会发现诶，我的选择是无限的，我的未来可以是很自由的啊，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阻碍在前面等着我，只是我自己告诉自己会有阻碍而已。 嗯，我们经常会说哈、啊，每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它其实都反映了创作者他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部作品也是这样的，其实也反映了佟导的内心世界。刚刚我们在节目录制开始之前曾经问过佟导是不是中戏毕业的，没有想到佟导其实是浙大毕业的，而且是数学系毕业的，这个可能超越了很多人的想象，或者颠覆了很多人对于一个话剧导演的认知。一个理工男啊来做一个文艺发烧友，现在成为了一个终身职业啊，所以挺想问问佟导的，就是其实你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跨越，其实也能反映你内心的一种打破，跨越之后你的感受是怎样的，有哪些不同之处？ 就是当时肯定面临很多阻力，就像我说的，家人来自家人的反对，周围包括老师和同学的不理解，他就觉得 你成绩那么好是吧，浙大又是一个全国重点大学， 而且我们导演是保送的浙大、 嗯、 对， 而且 高材生， 而且这样的一个专业其实将来面向对口，大家都会期待说金融啊投行啊对冲基金啊、 嗯、 这种我们感觉就是成功学会成功标准的这样的职业、嗯、 但是做话剧我们现在也知道，就是还是一个比较依靠梦想，依靠梦想为实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对抗当中，其实后来我慢慢发现，就是真正阻碍我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并不是来自于周围人的声音，而其实是自己的声音。他们提出问题，我会想，对，你问的没错，这些都是现实压力，都是现实阻碍。包括说你没有任何的人脉关系，你怎么进这个圈子呢？你怎么慢慢的去成长呢？谁来带你走呢？但其实后来就做到现在，当然我觉得很幸运，就是我认识了这么好的伙伴，然后一起走到现在。但是其实真正让我有这样的感触，就是当你自己心里面认为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的时候，就像麦克莫菲在剧里说的，至少我尝试了， 嗯， 至少我试过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哎，海阔天空，最起码你发现，哎，这条路走不通， 嗯， 那我就认了，我就再换一个方向去走。但是至少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有这种尝试的勇气。 你之前挣扎过吗？或者纠结过吗？ 啊，会啊，当然会，很多次。 嗯， 但是从来没有过想说，哎，我当初就应该去做那个，我就不应该选择这一行，从来没有， 就没有后悔过。 对，因为剧场其实它是一个很有魔力的地方。当你进入到那个环境当中，你去发现，哎，你创造的一个世界，跟大家一起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能引起在场那么多陌生人的共鸣，大家跟着你一起笑，一起哭，感动过你的地方，他们也被感动了。你就会发现，哎，在这样一个大城市里，我不孤独了。 嗯， 我跟这些陌生人一起有了共鸣，有了共情。在这一刻，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包括演员，包括所有的创作者，所有的制作人员，都是这样。所以那一刻，其实那种巨大的幸福感是，我觉得，可能因为那个另外一个行业我没有去试过，但是我觉得应该是， 它已经充满你内心了，会觉得很幸福了。 对对对， 已经让你很满足了。嗯。问问导演，问问佟导，就是你觉得你的梦想是什么？戏剧梦想？ 戏剧梦想还是在我的戏剧世界当中能有这样的一个小世界，哪怕每天晚上只有两个小时，让进入到这个小世界里的人发现一些改变我身边大世界的勇气，去慢慢让就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希望和期待，甚至行动的能力，去把我们身边那些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的一个标准去传递下去，更多的去行善，就是改造我们身边的世界，让它成为一个更梦幻的或者说是更理想的地方。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会，我是一丹，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推荐我一部紧张刺激又能放松心情，浅显易懂又不失深度，人气高但带妹子剧，能凸显我独到品味，最好保证全程不玩手机的舞台剧。 嗯，虽然你很欠揍，但我还真能推荐开心麻花传奇舞台剧《乌龙山伯爵》，被誉为半分钟一次掌声，一分钟一个笑点，全国50个城市巡演近2000场，5月11至13日再次爆笑登陆北京展览馆剧场，官网购票立享独家优惠。 快乐很简单，87.6。 流水冲刷了时间，月光照亮了罪恶。万方编剧立陶宛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导演，孔维冯宪珍联袂主演话剧《新原野》，5月9至12日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订票6655000。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赢在创意第十年，期待破壁十足的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 10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07.6，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鳞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演绎群英会。 曾经凭借电影《飞越疯人院》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捷克导演米洛斯·福尔曼近日去世，也因此这部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的作品再次被大家所关注。1963年《飞越疯人院》在百老汇首演，轰动全美。那么这部曾获托尼奖的经典百老汇话剧搬到中国的话剧舞台上，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今天的演艺群会为您揭晓。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部话剧，叫做《飞越疯人院》。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几位嘉宾，第一位呢是制作人洛奇豆子，欢迎豆子。 大家好，一丹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剧本翻译导演童新宇，欢迎新宇。 一丹你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这部戏的监制夏雨桐，欢迎雨桐。 Hello， 大家好，一丹好。 其实想问问导演，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包括你对于自己未来职业发展的选择啊，包括这种跨界，其实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你是这部剧的剧本翻译。那之前其实你也曾经翻译过很多的欧美的这样的一些话剧作品，比如说之前的第一部《燃烧的疯人院》，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喜剧，还有就是爱尔兰的黑色喜剧《玩命一家》，还有百老汇的这个经典的《飞越疯人院》等等等等啊，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百老汇的啊经典的话剧作品。其实挺想问问佟导的，这次翻译对你来说是有挑战的吗？ 是，我看过原著的小说，然后小说里面的语言其实是很平易近人的，毕竟它是一部小说。但是这个话剧版的改编者，这个 Dale Wiseman，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文学大师，就是我和豆子认识奇迹那部百老汇音乐剧Melfulamancha， 就是我堂吉诃德，其实里面用了大量的就是类似于莎士比亚时期的古英语，使用了很多五音不一样格，包括韵头韵脚，就是其实是就是他的语言风格跟我们现在常看到的比较现代的欧美戏剧的语言风格是完全不同的， 或者说他已经有点穿越了，我就像我们现在去读古文一样。 对， 是 吧？ 对对对、 如果一个外国人，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外国人他只是学了一些中文， 他去读古诗， 他去读古诗，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读的还不是唐诗宋词，可能是魏晋时期的那样一些，比如说兰亭集序。对，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其实这就是佟导现在在做的事情。 对，就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因为他又是美国偏西部的一个地区的设定，所以里面人物的对话会使用很多当地的黑话，就是他跟我们现在不仅是语言时代上，还有语言地域上都有很大的隔阂，所以当时就是为了查他很多里面的双关和比喻，就需要去很奇怪的那种犄角旮旯的查俚语的网站上去搜，然后才会明白，哦，他这句原来用意是这样的，不是直译过来的，对，所以这种斗智斗勇的过程其实有趣，但又很痛苦，就卡在一处，就卡住，会卡好几天，然后茶饭不香，就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对。 翻译了多久？ 翻了差不多2-3个月。 哦，那还是挺难的一个工作。 嗯， 好，刚刚说到的是同导，那我们接下来再问问豆子啊。豆子其实之前也制作过很多不同风格的话剧作品， 对， 也都是偏向于话剧和音乐剧结合的。 对 啊， 对， 这次对音乐上你自己有怎样的一种理想和把控？ 在音乐上嘛，就是我还是比较注重就是如何把这个国外的这个作品更本土化一些，就是让那个中国的老百姓更能接受，不像是我们在看一个译制片一样。但我觉得这样的制作就是一个失败的制作。 嗯， 所以说我们当时在做燃烧方案的时候就做过一些很多尝试， 嗯， 就是包括我们导演的这个翻译的时候，就是如何把这些就是看似来非常台词性的这种话给它变成非常大家通俗易懂的话，如何把国外的这些梗变成中国人能够接受的梗，就是笑点也好， 嗯， 包括音乐上来讲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说就是完全按照就是当时国外版本的那个音乐去给它直接直译过来， 嗯， 完了以后我们还是经过精心的挑选，包括在找一些中国大众相对来讲比较熟悉的这种旋律，更能让中国的观众去接受。 我们其实之前曾经听说过话剧的作品他们音乐的走红而成为流行歌曲，比如说之前的驴得水， 哎， 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飞越疯人院，我也很期待也许他的这个出现，他的很多经典音乐会成为流行歌曲，也会被大家一提起来就会想到，哦，原来这首歌是来自于话剧的《飞越疯人院》。其实每一部话剧作品，尤其是这样一些具有幽默题材的话剧作品，台词是很重要的， 嗯， 是吧，导演？ 对， 台词刚刚其实豆子也说到了，里面有一些梗啊，那这次我们的台词会有怎样的梗的设计？ 就是现在目前为止的剧本不敢称为它成稿，因为其实需要经过演员的检验。 对， 就是演员要觉得，哎，我念起它来觉得不生硬， 嗯， 就是它不拌嘴， 嗯， 而且我能完全吃透台词本身的意思和背后的潜台词，那这句词的翻译才算是合格了。只不过现在的版本是版权方觉得翻得很好，但不一定我们的演员念起来很顺嘴， 嗯， 所以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可能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磨合去调试，包括说一些可能涉及到双关的， 对， 涉及到讽刺的文化的， 对， 嗯，那我们都需要说尽量的去找到一种居中的方式，让它既不太过于本土化，因为会跟本身的人名会有很冲突，不能说这个人名叫麦克莫菲，一张嘴是一个东北大碴子，就是这种过分的冲突，过分的本土化，其实本身对作品是有伤害的。 所以其实你们名字都没有改， 名字是不能改的，因为观众太熟悉这些名字了， 哦， 酋长，麦克莫菲，拉希德护士，都是太熟悉的人物的角色。 而且有很多梗也是就是通过我们的演员的二度创作，有些灵感是通过排练过程当中导演和演员的不断的磨合沟通， 嗯， 灵光一现就出来，有很多这种就大家非常那个接地气的梗， 嗯，我们其实有些时候看到的一些国外引进的话剧作品，如果做本土化的改造，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做一些方言版的这样一些幽默的段子， 嗯， 咱们这次会涉及到吗？ 可能会有， 可能会涉及 到， 比如说东北味儿的，比如说四川味儿的，是吧？ 对，但前提是一定是跟角色是相符的。 哦， 嗯，比如说在有的故事当中，一个来自乡下的角色， 对， 他在比如说英文当中就会因为他语言或者说文化的低下，所以闹很多笑话。 哦， 那我们在中文当中就会找比较类似的方言来赋予它， 嗯， 就是一切当然是肯定是基于说角色的设定来做的。 其实我们那个燃烧的方言就尝试过，因为我们有一段戏中戏的这个故事，其中里边就会用到，比如说我们在全国各地，包括到哪个城市的时候，我们就会把那段台词换成哪个城市的方言，这样的话，观众的这个收到的反馈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一说到当地方言的时候，大家不仅觉得亲切，而且觉得好玩好笑， 嗯。 嗯， 那导演呢？你是哪人？ 我是大连人。 哦，大连人说话其实跟山东人有点像 啊。是的。 这一次会涉及到大连方言吗？ 我不确定，应该不会吧？我希望应该，因为大连话其实观众听会有意思，会知道哦，大连话，但是还辨识度不是特别高。 哦，对， 就怕观众会听不懂。因为之前我看过有一个音乐剧，里面确实那个角色全程大连话， 对对对， 但是观众很多时候会在下面窃窃私语说，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他刚说了句啥。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需要一些 特别有趣的辨识度高的方言啊，比如说天津话呀啊这样的一些设计啊。对，刚刚说到台词，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也最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演员了。 嗯 啊，这次我们的演员会选择什么样类型的演员来参演这部话剧作品 啊？因为刚好我们刚刚开完建组会，就是第一次所有的剧组人员聚齐，大家都互相认了一下。然后我也这个给我的设计师出了一个挑战，就说你来猜猜谁演谁啊？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演员，然后很好玩的就是他基本上几个主要角色他都认全了。在选角色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比较倾向，因为还是它是一个经典作品，观众对于角色是有期待的，是有辨识度的，所以在角色挑选当中，尤其是几个主角，其实从形象上还比较接近的， 其实我觉得已经很接近了， 是吧？还很像，对对对， 嗯。 所以说，包括酋长的演员特尼格日， 对 啊，是一个内蒙蒙族的演员， 对对对， 就是从外形上，包括麦克莫菲，包括拉奇德护士， 对对， 无论是从年龄感，还是从外形，还是从个人气质来讲，都很接近电影版角色的感觉。 嗯， 对。 那还挺想问问导演的，你对于这个演员的选择，除了外形接近之外，会有一些其他的要求嘛？比如说有些导演就希望他是十八般武艺全在他一个人身上， 就是他首先他一定要尽量的贴近角色的要求，另外他具备足够的舞台表演的经验和能力，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我就没什么要求了，就是包括燃烧的疯人院的演员也好，包括我们现在飞跃疯人院的演员里也好，会有素人的存在，而且素人担纲主角不是第一次，就燃烧 素人指的是不是专业科班出身， 对，而且完全没有过舞台表演经验的人。 哦，你们是怎么筛选出来的？ 其实我主要看就是第一，他有足够的能力，像您说的声台形表， 嗯， 他确实有这样的就是基础，他不是一个完全对舞台表演没有概念的，虽然他没有上过台。那其次，我主要可能看重的还是他的气质是最符合、最贴近这个角色的， 嗯， 包括年龄， 对， 包括身形、身高， 嗯， 身材，包括长相、声音特质，整个人的气质，我都会考虑，就是整班演员搭在一块儿会不会好看，会不会有趣，观众看起来会不会觉得，哎，我对每一个角色都产生足够的好奇心，啊，就是从这些角度去考虑的， 嗯。挺有趣的哈，我觉得大家也很期待哈，这样一部既有素人同时有专业演员共同参与的一部话剧作品，尤其是素人，我觉得他可能会有很多的火花碰撞出来啊， 嗯嗯， 也许他的表演会不是那么程式化，但是却有很多亮点出现， 对， 嗯，咱们再问问监制吧，监制因为你是台前幕后最了解的， 嗯， 之前要跟着他们排练吗？ 当然当然，今天也在， 嗯，哦，嗯，排练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特别有趣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有很多啊，就比如说哪个演员，他们有演员之间互相认识的，然后他们可能在刚见面的时候就会比较亲切， 嗯， 然后导演就会用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方式让他们所有人都会就是马上的熟络起来，然后马上的就是积极的投入到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到了这个组，因为我也见过很多的组啊，到了这个组之后，大家会可能有一个主心骨之后，会突然间变得特别像一家人。 哦， 这个是其实不算是最有趣的，但是其实是我最有感触的，就是其实别的组并没有说像这个组一样关系那么的亲。其实他们，比如说我们有14个演员，包括就是其他的幕后人员加起来可能快有20个人，但就是这20个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会就非常像兄弟姐妹， 嗯， 因为也有年纪比较大的，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特别像一个家庭， 嗯， 这是我觉得其实不算是最有意思，但是是一个挺有感触的一件事情的， 嗯， 我觉得这是对于这个作品来说也好，对于就是演员之间的关系也好，都会是一个非常有很重要的一点。 其实这也是我跟导演我们在做戏的时候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在建的每一个组我们都把它当成家人来去经营，就是包括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保留一个传统，就是我们每天晚上就是演员要表演之前，我们都会相互的拥抱，相互的鼓励，就是给大家加油，对，就是我们像一家人一样，这样的话我们整体这个组的气氛是聚在一起的，所以呈现出来的作品 观众看来也是非常过瘾的。 其实刚刚雨桐说到了，挺有意思的是，导演会有一种特别的方式，让不认识的演员之间瞬间达成一种默契，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其实它可以有两种极端，第一种极端就是打破距离感，比如说两个演员，我们随便举个例子，两个演员要演一段爱情戏，但是他们可能在生活中有各自的男女朋友，所以害羞，因为不熟。那最简单的方法，你们俩出去走廊里抱20分钟再进来，这是最简单粗暴的办法，但是它确实直接管用，因为距离为零了，两个人也就没有什么，就突然觉得哎，一下距离被拉近了。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互相损，就是我们会有很多游戏就是互相坑害，但是在这个坑的过程当中，你慢慢就会培养出一种默契，我知道你擅长应付哪些状况，你不擅长应付哪些状况，就这种彼此的了解，那我们站到舞台上之后，一旦你面临了你不擅长的状况，我马上可以站出来帮你解决，去成为你背后坚实的那种支持者，而避免去给你让你陷入到那种状况里，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嗯，那其实我觉得导演还是挺有心机的哈、啊，或者说他其实挺了解人性的，他每天都在琢磨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之间是怎么样能够相互建立起一种默契，相互能够合作的这个非常愉快，怎么去打交道。我突然觉得其实作为演员来说还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时刻掌握在导演的手中魔爪中啊，其实刚刚说到的是这个导演该如何和演员共同来配合把这部戏演好，那我挺想问问佟导的，咱们这部戏的演员，因为他演的是一群特殊的群体啊，就是疯人院里的一些人，那么我们是怎么样让他们体验生活的？要不要到一些地方去看一下这些现实当中的人他们的样子？ 对，就是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联系，不确定会不会成型，但是如果说没有办法说让我们的演员能够到疯人院去参观的话，我们虽然我们燃烧的疯人院刚开始就会请了一位北京大学心理学而且有临床经验的心理学的博士来给大家分析说你的每一个角色的病症它的成因，它包括在在这个剧里面可能的历史故事和它治疗的手段方法可能会对人产生的副作用，包括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我们一定是不是从一个完全虚空的 臆想 当 中 去想象它，而是要找到比较扎实的科学基础依据，然后再去延伸到角色当中。 所以这种表演它其实不是在作状，它是真正的是把这个东西已经融汇到这个演员的心里去，它的真实的表露出来的。 马上这部戏就要跟大家见面了，佟导想没想过有一天会有一些观众可能会评价你跟百老汇的作品或者进行一个对比， 那是我的荣幸吧，就是居然会把我的作品跟百老汇的作品对比，我简直觉得好开心。 那如果在这个对比过程当中，你怕不怕会有一些其他的负面声音？ 其实我们演出到现在每一轮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鞭策，就是虽然一方面确实艺术是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喜欢，一定有人讨厌你的作品，一定有人喜欢，但并不代表说所有的批评声音都没有道理，就是总作为年轻的创作者来说，尤其是非科班出身的创作者，那很多时候不能由着性子来，毕竟我们其实还做的还是服务业，我们希望说把这个作品分享给观众，能够让他们受到相同的感动， 对， 那我们就一定要听他们的声音，是哪里做错了，是哪里没有做足够，那我们在下一轮的时候就会做这样的修改，所以燃烧的疯人院也好，每一次复排都不是复排，都是重排，都是基于上一轮观众的反馈，然后我们做相应的调整。对， 你们这里边的大概的观众群体，他的年龄段是多大到多大的？ 20到30吧。 但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中学生也去看，因为我们那个燃烧疯人院当时其中有一个中学的老师，因为他之前看过我们这部戏，觉得非常好看，所以他就带了他的一个班的同学 一起来看， 一个班的学生，对，一起过来看，效果也非常好，而且我们这个戏还有很多的 年长的观众 也我在来到剧院里边也笑得非常开心， 他们是笑得最大声的而且非常关注人物的命运，很投入的一群可爱的观众。 对， 其实在我们看来，可能这样的一部话剧作品更多的还是年轻人小众观众会比较喜欢啊， 但是如果有一些年长的观众朋友来到这个剧场当中，可以看到一些和他曾经看过的这个《飞越疯人院》的电影不大一样的一些特别有趣的改编，他可能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发现。 嗯， 最后我们再介绍一下演出时间通道。 OK， 我们的演出时间是5月30日到6月10日， 嗯， 在海淀剧院。那每周三到周六的晚上7点半有一场，周六和周日的下午2点半有一场。 好，我们也很期待啊，这部改编版的中国版的《飞越疯人院》，尤其是带着80、90后烙印的这样一部《飞越疯人院》啊，和我们大家见面，马上就要开演了，应该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吧，是不是？ 对 啊，还是蛮紧张的。我们后期还在各种各样的筹备当中哈、啊，我们也很期待这部话剧作品，能够圆满演出成功，也能够收获更多的粉丝，尤其是更多的喜欢、热爱这样一些改编版的同式风格的这样一些话剧作品。好，非常感谢三位的分享，谢谢， 谢谢一丹， 谢谢一丹。 嗯，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唐耳朵。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怎么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